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 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与你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马克思啊，马克思就是一个大胡子，在我印象 他应该是一个德国人，好像是犹太民族的， 他是受到许多人的敬仰和爱戴的。 我总是听到他，见到他，却没那么了解他，有人诋毁他，尊敬他，不可能不知道他。考尔马克思，他目光如炬穿透历史，他思想如灯点亮世界，考尔马克思。 现在给90后讲讲马克思。 大家好，我是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青年教师王强。有很多朋友和同学都会问我，为什么会选择党校，选择马克思主义。我的体会是啊，要读懂马克思没法太早，但呢也不能太晚。而我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以正确的方式认识了马克思，义无反顾地选择了马克思。今天作为90后的你，时机刚刚好。作为一名职场新人，你是否也遇到过所学的专业和工作不对口的现象？你是否也有过自己所掌握的理论知识与现实问题相矛盾的苦恼？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青年马克思又是怎么办的呢？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马克思初入职场的苦恼。1842年10月，马克思拿到博士学位整整1年半的时间之后，马克思呀才终于找到了工作。但是呀，非常遗憾，这份工作可不是马克思想要的大学老师的工作岗位，而是科隆的《莱茵报》编辑。在马克思刚刚从事编辑工作的时候，心情并不愉快，因为在过去1年半的时间里，他遭遇了太多的变故和波折。马克思拿到博士学位时，还没来得及把证书在怀里揣热乎，他就遭遇到来自普鲁士政府和伯恩大学全体老师发出的巨大压力。他们啊，解除了鲍威尔的教师职务。而当年呢，正是鲍威尔的鼓励之下，马克思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这样一来，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完全没有发表和出版，以至于长期以来人们都不知道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是长什么样。心灰意冷的马克思回到了故乡特里尔，在家里面蜗居了一段时间。在此期间，他还收到了老师鲍威尔的来信，说希望两个人呀一起能办一张激进的报纸。但是好景不长，普鲁士新国王颁布了一道书报检查令，这个报纸的愿望就胎死腹中。不过从事新闻出版业的愿望在马克思的脑海里深深地摘下根来，他把目光投向了另一家言论自由、针砭时弊的报社《莱茵报》。他文思泉涌，妙笔生花，为《莱茵报》撰写了许多政论文章。而《莱茵报》呢，也注意到了这个才华不凡的小伙子，在发表了马克思文章的同时，就邀请他来报社工作。于是马克思在参加完姐姐的婚礼之后，立刻动身前往科隆。 尽管第一份工作不是理想的大学教师，却带来了意外之喜。 通过关注和研究莱茵地区的经济社会状况，马克思发现可以观察到一个真实的德国社会。 但复杂的现实社会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苦恼。 马克思的三观被颠覆了，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呢？是法律出了问题，还是立法者出了问题？ 给九零后讲讲马克思正在播出，欢迎收听全部精彩内容。 科隆啊，是德国西部一座著名的城市，当地的科隆大教堂闻名于世。马克思在这里谋得了他人生第一份正式的工作，报社记者、编辑。但是除了作为养家糊口的手段，但随之而来，马克思在工作中也发现了意外之喜。通过关注和研究莱茵地区的经济社会状况，马克思发现可以观察到一个真实的德国社会。马克思心心念念的愿望就是研究、批判和改造德国的现实社会。马克思从大学的象牙塔中走到社会，现实社会的复杂性、丑陋性的一面就暴露出来。马克思当时在工作之初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这个天才的而又有些愤世嫉俗的小伙子，大胆地挥舞起了笔杆子，用辛辣讽刺的语调针砭时弊，特别是将在学校里面学到的黑格尔的辩证法运用得出神入化。同时啊，马克思也开始接触到农民、贫困者的生活状况问题。马克思发现呀，在学校学习到的这种理论知识，在现实问题面前都受到了根本的动摇。他先前没有遇到过的真正的贫困的问题，也在他的工作中间暴露出来。那么，到底是书本的知识是对的呢？还是现实的社会问题是对的呢？马克思苦苦地思索着。后来啊，马克思在回忆这一时期的思想变化时，把它叫做莱茵鲍时期的苦恼。而这个苦恼至关重要，它决定性地让马克思从政治学、法学思想领域的研究来到了经济学领域的研究。那么马克思的苦恼究竟是什么呢？我们知道19世纪初德国开始了原始的资本积累，其中一个主要的形式就是把原先由农民共同使用的森林、草地等公共资源进行大规模的私有化，而这一进程就遭到了农民的强烈反对。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就源自于林木盗窃法案的出台。莱茵省摩塞尔河谷植被非常的茂密，风景如画，这里有大面积的原始森林，几百年来许多农民在这里世世代代的生活。这里的冬天啊，气温寒冷，因此农民便在森林里要捡拾枯树枝带回家生火取暖，偶尔呢也用斧子砍伐树木，这种生活方式延续了几百年，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在最近的新兴的资产阶级群体就把森林呢占为己有，甚至出台了物权保护法，法律就声称农民一切砍伐林木的行为都是侵害林木所有者的利益，都是盗窃行为，都应当加以盗窃罪来论处，甚至捡拾枯树枝的行为也是盗窃。农民就不高兴了，因为我们世世代代都是在这里生活呀，森林属于自然资源，为什么到了今天反而要变成了少部分人的私有财产呢？农民想不清楚，而大部分日常赖以为生的这种行为却变成了犯法呢？这太荒唐了。马克思看完了议会的辩论记录之后，立即就决定为农民和贫苦者辩护。马克思说， 林木占有者表面上是在立法维护个人的物权，但是把森林变成个人私有财产本身，这就是违法的。 几百年来呀， 农民进山砍柴都是合理的使用自然界的力量，这已经成了他们的习惯权利。而问题不在于摩塞尔河谷的农民和群人，而是一切国家的穷人都具有这样一种习惯的权利。因此马克思给出的结论是，农民进山捡拾枯树枝生火取暖是对自然资源的合法占有，根本呀、不能算作是盗窃。相反，资本家地主这些林木所有者为此立法的行为本身才是不可饶恕的，他们是彻头彻尾的侵占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并且把它变成了个人的私人利益。因此为了那些枯死的树枝而不惜把无辜的群众抛入犯罪、耻辱和贫困的地狱。我们知道马克思在大学期间先后学习过法律和哲学的专业。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啊，国家和法律是理性的代表，它理应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但是社会现实呢，却是一小部分权贵把公共财产据为己有，甚至还要用立法来惩罚农民，而法律呢，却恰恰站在了私人利益这一边。马克思的三观被颠覆了，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呢？是法律出了问题，还是立法者出了问题？马克思敏锐地意识到两个方面都出了问题，但最为根本的是哲学出了问题。这个问题如果说不从根本上来解决，德国社会就依然不能进步。那么如何才能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呢？马克思有一句名言， 人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心脏是无产阶级。 什么意思呢？唯有呀，让无产阶级掌握哲学的武器，才能具有革命和解放的觉悟。马克思就把他的这种想法呀写成了两篇文章，一篇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篇是论犹太人问题。后来呀，这两篇文章都发表在德法年鉴的创刊号上。这两篇文章的落脚点就是人类解放的主题，这样也可以看作是马克思的初心，也同样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初心。人类的解放呀，就像一颗火种，深深地种在了马克思的思想的土壤里。马克思一生的事业都是为了实现人类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由于马克思的才能被广为认可，因此当时马克思虽然仅仅只有24岁，却已经是莱茵报实际的主编了。但是啊，好景不长，由于普鲁士当局的压力，也由于报社内部的意见不合，马克思选择了辞职。莱茵报的投资合伙人中有许多是普鲁士政府的要员，其中啊，就有后来的普鲁士的总理鲁道夫·康普豪森。他呀非常欣赏马克思的才华，听说马克思要辞职了，就一直鼓动马克思入阁，希望他能出任财政部长或者国家银行的行长。这实在是一份令人艳羡的职位，但是马克思志不在此，拒绝了这份好意。马克思辞职之后没有急着找下一份工作，而是完成了人生中的一件大事，结婚。他和燕妮长达7年的恋爱长跑总算抵达胜利的终点了。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生而不同。 马克思啊，马克思就是一个大胡子，在我印象 他应该是一个德国人，好像是犹太民族的， 他是受到许多人的敬仰和爱戴的。 我总是听到他见到他却没那么了解他，有人诋毁他尊敬他，不可能不知道他，考尔马克思，他目光如炬穿透历史，他思想如灯点亮世界，考尔马克思。 现在给90后讲讲马克思。 嗨大家 家好，我叫张新若，是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一名80后教师。 我学马克思，但我不是马列老太太。我特别喜欢旅游，我去过30多个国家。都说共患难才能见真情，你想知道马克思的爱情故事吗？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1843年6月19日，在特里尔东北部呢，有一座小镇叫克洛兹纳赫，在那儿呢，有一个新教教堂里举行了一场特别朴素而庄重的婚礼。这新郎的名字呢叫马克思，新娘叫叶尼。他们俩结婚的这个小镇啊，克洛兹纳赫，坐落在莱茵河和纳尔河的交汇处，那风景啊特别宜人，清静自然，温泉尤其出名。新婚燕尔的马克思和叶尼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两人呢，在温泉小镇和周边度过了一个难能可贵的短暂蜜月。都说每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啊，站着一个伟大的女人，马克思也不例外。尤其是像他这样一生流亡奔波、穷困潦倒，只为心中的革命事业和崇高理想不屈不饶的人，若没有一个懂他、爱他、理解他、支持他的人在身边，我们可能真的无法想象。我们现在至少可以欣慰地说，在爱情上马克思是幸运的。他与一生挚爱燕妮相识于年少时，两个人青梅竹马，情投意合。他们的爱情或许并不是惊天动地、刻骨铭心，他们也曾经为明天的柴米油盐发过愁，但19世纪的苦难和硝烟都吹不散他们之间的相濡以沫和情比金坚。真的唯有生老病死才能真正将他们俩分开了。都说患难才能见真情，在今天我们的生活日渐富足了，选择呢也日渐的繁多，却常常走着走着就散了。粗浅的爱情敌不过荣华富贵，跑不赢似水流年。试问一下，如果有一个人能在你最贫穷、最一无所有的时候不离不弃，那么你还有什么矫情的理由要与他分道扬镳呢？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伟人马克思的爱情和婚姻。如果让现代爱情专家来评评马克思，他可能是个追女孩的高手。在一段感情中，你能想到的障碍，比如说年龄上的差距啦、异地相处啦、门不当户不对啦、经济基础不牢靠啦，这些全被马克思撞上了。叶尼比马克思大4岁，所以马克思谈的那是一个板上钉钉的姐弟恋。叶尼的家世呢非常显赫，他出身名门，随着年龄的增长呢，逐渐出落得亭亭玉立、风姿卓越，是特里尔城舞台上公认的舞后。这样一个众星捧月的白富美，在当时呢也称得上是一个大众情人了，很多名家子弟和帅气的青年都是排着队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马克思便是那芸芸大众中的一员，萌动的爱情如同燃烧的火焰，点燃了这位热血青年的小心脏。当他忐忑不安地向燕妮表露自己的爱意时，他几乎不敢相信燕妮居然爽然接受了自己的爱慕心计。这两个合拍的年轻人就这样偷偷地私定终身了。可是实际上19世纪的德国社会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开放、那么通情达理，马克思和燕妮的爱情也并不被人看好，包括他们双方的家人。一方面可能因为门第的差距，燕妮的哥哥始终认为她应该嫁一个中位或是有爵位的贵族，另一方面家长的看法呢总归是要更加务实一些。因为当时的马克思只有18岁，他尚在求学阶段，一个未立业的男人没有任何经济基础来照料未来的新娘。那时的德国人和我们现在大多数人一样，认为在找到职业支撑家庭之前根本就不应该考虑结婚的事儿。除此之外，姐弟恋 在当时也被认为是可耻的。这违背了世人对男性身份标准的一个固有看法，以及两性关系的规范。因此啊，这两个人的爱情被双方的家人解读成了一种少见的、强烈的叛逆行为。后来有个有意思的说法，说在所有激进的革命观念和共产主义理论真正形成之前，卡尔·马克思他就用求婚首次反对了19世纪的资产阶级社会。 姐弟恋，私定终身，门第之差，马克思又是怎样追求自己的幸福呢？ 马克思为自己心爱的姑娘写下了无数篇充满爱意、热情洋溢的诗歌。 烟你，这是两个多么奇妙的字呀，它的每个音节都美妙悦耳，像是金弦。 天哪，这还是我认识的马克思吗？ 他会经常在诗歌中将爱意与理想、意志与事业、审美与认知融为一体。 我的每一句话都是行动，我是尘世生活的造物主。 给90后讲讲马克思正在播出，欢迎收听全部精彩内容。 和大部分追求者一样，马克思虽然在对待感情上特别坚定不移，但他也不笨，他还是采取了一些特别聪明的套路，为了最后的成功添砖加瓦。比如燕妮的父亲老威斯特法伦就被马克思率先征服了，对未来的女婿所表现出来的才华那是赞不绝口啊，称马克思是一位出色高尚且杰出的年轻人。而燕妮呢，也是一位颇有追求和想法的女子，在她的眼中，马克思热爱学习，充满智慧，是一个可以终身作为依靠的人。这种视富贵如浮云，视门第为尘土，以才华、价值和理念为首选的择偶观，放在我们现代社会来看，可能也会被人嘲笑那是很傻很天真。但正是他特别坚定的选择，成就了这段旷世佳缘。后来我们都知道，有了马克思的努力还有燕妮的通达，这对年轻人最终还是突破社会偏见，牵手成功。但从确立恋爱关系到结婚这一路，他们俩走的并不顺风顺水。马克思呢，他不在特里尔读大学，因此他与燕妮经历的是今天我们爱情宝典里面特别不推荐的选项——异地恋。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马克思读大学期间，他很少回家，与燕妮呢，一年都见不上几面。这对年轻情人维系感情的主要工具，你肯定猜不到，那就是写信。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手机、也发不了微信、上不了微博、也没有办法 FaceTime 的年代，马克思为自己心爱的姑娘写下了无数篇充满爱意、热情洋溢的诗歌，被后人编成了两本《爱之书》和一本《歌之书》，保留了下来。这些诗歌燕妮终身保存着，他们的女儿劳拉后来记述说，父亲并不看重那些诗歌，但每当父母谈起他们，总是开怀大笑这些年轻时的荒唐行为。实际上啊，当你真的走进马克思的诗歌世界，你会被他那种磅礴大气的文字所折服，读着读着似乎就能感同身受地体会到他对燕妮那份炽热而真挚的感情。比如他是这样写的， 燕妮，这是两个多么奇妙的字呀，它的每个音节都美妙悦耳，像是金弦琴的清音嘹亮，宛如神话中善良的仙灵，仿佛是浮动在春已夜的月影，到处为我歌唱。你的名字我要写满千万册书中，而不只是写几页几行，让书中燃烧起智慧的火焰，让意志与事业之泉奔涌喷发，让现实的一切显露出它那不朽的容貌，让诗的圣坛、宇宙的永恒之光、天神的欢笑和尘世的悲哀全都展现在世界上。 我们读着这些华丽而有力量的诗句，是否让你的眼前一亮呢？哎，这不是我认识的马克思啊。的确，马克思的文学造诣很高，这与他惊人的阅读量有着密切的关系。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写爱情诗的格局是非常大的，很让人惊叹。他会经常在诗歌中将爱意与理想、意志与事业、审美与认知融为一体。比如他曾经写了这样一首爱情诗： 面对着整个奸诈的世界，我会毫不留情地把战挑，让世界这庞然大物瘫倒，它自身扑灭不了这火苗。那时我就会像上帝一样，在这宇宙的废墟上漫步，我的每一句话都是行动，我是尘世生活的造物主。 这些诗句虽然看起来很稚嫩，但是字里行间除了漫溢的对燕妮的这种爱之外，还有很多闪烁的思想火花，为未来他走向哲学、走向思辨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其实马克思与燕妮的通信习惯一直保留着，直到他们俩结婚数十年以后，依旧不间断地写信。终于在沉闷的19世纪40年代，两个年轻人的爱情像百花园中的牡丹含苞待放，迎来了姹紫嫣红的明天。燕妮与马克思之间除了深厚的情感，还有非常一致的精神追求。他们对现实的不满，对劳苦大众的同情，对革命坚定不移的信念，都是这段感情延绵不断的价值基础。燕妮是马克思的爱人、妻子，他孩子的母亲，同时也是他最忠诚的战友。爱情有没有保鲜期？什么样的爱情才能让人拥有一生？现代人可能会说仪式感，把每天都过成情人节。但对马克思和燕妮来说，答案恐怕并不是如此。最好的爱情不是物质上的门当户对，而是精神上的势均力敌。在现代社会，很多人会把门当户对特别狭隘地理解为财产啊、社会地位的旗鼓相当，但其实最应该当对的是价值观的一致。新婚旅行完后，马克思的朋友卢格曾经邀请马克思夫妇前往巴黎，并邀请马克思一起出任德法年鉴的主编。马克思对法国有着特别深厚的感情，因为他从小呢就听父亲朗诵卢梭、伏尔泰等法国思想家的作品，而同时马克思又接受了优秀的德国古典哲学的教育和熏陶。毕竟马克思在德国生活了25年，因此当卢格邀请马克思编写出版同时容纳法国和德国社会思想动态的刊物时，马克思他几乎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未曾想到这一去就开启了思想的华彩乐章，马克思主义从此诞生。 新婚后我们去了巴黎，在那里我写下了一系列笔记手稿，其中就包括经济学、哲学手稿，对后人又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呢？ 给90后讲讲马克思，下期你还将听到。 这部手稿啊，标志着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一次巨大的、综合的、艰难的创造。它的完成可以说是马克思新世界观萌芽前的最后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步骤。如果没有这部手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嘘，

从这家公司的名字，我们大家就可以猜到，恩格斯的父亲啊，是两位合伙创始人之一。由此可见，如果说马克思的家庭还是中产阶级的话，那么恩格斯则出生于一个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家庭。但是啊，恩格斯也不是等闲之辈，他不是高高在上的公子哥，而是在纺织工厂里面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因此，对于英国工人阶级的悲惨的生活状况，恩格斯有着切身的体会。从这时开始，恩格斯就意识到了青年黑格尔派、柏林自由人这些学术团体啊，不过是玩弄一些故作高深的词句，而对真正的社会现实状况是一无所知。恩格斯啊，就把他在英国的所见所想写成了两篇文章，一篇叫做《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另外一篇的名字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在这里面啊，恩格斯就发现了有两条重要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英国工人遭受苦难的根源，正是英国上流社会引以为豪的资本主义制度。另外一条是要消灭这种制度，就必须依靠无产阶级的力量。而这么重要的成果，往哪里投稿比较好呢？恩格斯对马克思和卢格主编的《德法年签》非常的感兴趣。当马克思收到恩格斯的来稿时，他立刻感受到了恩格斯的天才与与众不同，特别是啊，恩格斯的许多观点与自己不谋而合，这简直是英雄所见略同。于是当即决定录用恩格斯的这两篇文章，连同马克思自己的两篇文章《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一起把这四篇文章作为《德法年签》的创刊号一起刊登了出来，同时向恩格斯发出了邀请，请他到巴黎的家中坐一坐。这样恩格斯就在取道法国回国的途中出现了我们刚才开头讲到的那一幕，两个年轻人一见如故，当即就决定为了共同的理想和志向要合作干一番大事业。 一部强强联手的著作已经发表，震惊世界。 两个人呀，你写一段我写一段，一经出版便在德国的知识界引发了巨大的震动。 另一部鲜为人知的手稿却穿越了86年才重见天日。 苏联人找来了当时最出色的情报解密专家进行翻译，推测出这些手稿呀，就是马克思1844年在巴黎时候所写的。 给90后讲讲马克思正在播出，欢迎收听全部精彩内容。 两个人合作的第一本书啊，叫做《神圣枷锁》。从这本书的名字上，大家就可以发现，它是要批判德国当时知识界的宗教主义倾向。两个人呀，你写一段，我写一段，写完之后一经出版便在德国的知识界引发了巨大的震动。恩格斯当时在马克思的家里一住就是10几天，后来他给马克思的信中也谈到了这段难忘的经历。 我还从来没有一次像在你家里度过10天那样感到心情愉快，感到自己是真正的人。而我当时在英国工人阶级那样一种生存状况之差，简直不像人呐。 与此同时啊，马克思埋头于不闻人知的艰苦的写作之中，写作的内容除了马克思本人之外，几乎啊没有第二个人知道，连恩格斯都毫不知情。马克思这一时期写下了这些厚厚的手稿，在80多年后与其他手稿一起被运到了苏联，而这么多年来人们一直都不知道这些手稿的存在，因为这些手稿没有题目，编排也非常的随意杂乱。后来呀，苏联人找来了当时最出色的情报解密专家来进行翻译，并且推测出这些手稿呀 就是马克思在1844年在巴黎时候所写的。由于这个内容啊是涉及到经济学和哲学，因此就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来为它命名。手稿的翻译过程是极其的困难，原因有三。首先，马克思的字迹潦草凌乱，并且纸上经常伴有打翻的咖啡或者烟头烧焦的痕迹。其次是手稿本身残缺不全，损失严重，尤其是第二个笔记本所剩无几，上下文之间也不连贯。第三就是手稿中间带有了大量的黑格尔、费尔巴哈式的哲学俗语，使得整个的文章的文风极其的拗口。在克服种种困难之后，这部手稿啊，终于是在1932年穿越时空，重见天日。手稿一经发表呀，就震惊了东西方世界。许多思想家声称，看过马克思的这部手稿之后，从根本上转变了对马克思的研究态度和方向。时至今日，他仍是马克思文献中被引用最多，同时也是最难懂的文本之一。这部手稿啊，标志着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一次巨大的、综合的、艰难的创造。它的完成可以说是马克思新世界观萌芽前的最后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步骤。 这部手稿为什么被称为马克思学说真正的诞生地和秘密呢？ 如果没有这部手稿，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都不可能完成。 这部连哲学系研究生都难懂的手稿里，马克思有什么天才般的洞见？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人阶级的生存条件就下降到了物的层面。 LV、 爱马仕这些商品的居住环境远远比工人阶级干净漂亮有品位。 给90后讲讲马克思正在播出，欢迎收听全部精彩内容。 尽管手稿的内容比较杂乱，但是马克思的思路还是非常的清晰。现实社会中呀，存在的普遍问题就是异化劳动的问题，它的解决的方案呢，就是实践，它的根本的出路就是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有三大组成部分，分别啊是政治经济学、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而在这部手稿中，三个部分是第一次全部的出现，并且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啊结合在一起。这部手稿就被后人称之为马克思学说的真正的诞生地和秘密。而且啊，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这部手稿，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都不可能完成。我们在这里呢，讲一个相对容易理解的知识点，异化的概念。简单来讲，异化就是我创造出来的东西反过来呀又敌视我、压榨我、奴役我的过程。马克思用异化概念所研究的呢是劳动的问题。他说呀，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认为人的本质啊就是劳动，看上去这个逻辑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马克思说，在现实社会中我们就会发现不同。如果说劳动是人本质的话，那人应该热爱劳动才对呀。但是社会现实状况呢，恰恰相反，人在劳动中感到的是不幸福、不舒畅，不劳动时他才感到幸福舒畅。大家可以想想看，电影《摩登时代》里面卓别林在皮带旁工作的场景，他吃尽了苦头，出尽了洋相，观众们会觉得如果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机器那该多好，又不会累又不会饿，最多吃一点油就可以工作。因此啊，在这样的劳动条件下是根本无法体现人的本质的，劳动就变成了 异化的劳动。真正的自由自觉的劳动，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才能实现。而要想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唯一的途径就是打破现有的不合理的状态，也就是革命。因此啊，马克思认为，对于资本家而言，是不是要把工人当作人看待，无关紧要。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呢，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人阶级的生存条件就下降到了物的层面，甚至他们还不如那些摆放在街头精致的橱窗里的奢侈品。比如说 LV 包包、爱马仕，这些商品的居住环境远远比工人阶级干净漂亮有品味。而人类社会能不能彻底摆脱这种异化呢？是可以的。这就是要通过共产主义社会来实现人的解放，异化劳动的克服，从而呢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对于一个只有26岁年龄的青年人而言，无疑是一个天才般的对人类历史的洞见。于是万事俱备，他距离马克思新世界观的横空出世只有一步之遥了。 26岁，大概是我人生最得意之时。有什么比遇到人生最大的知己、最亲密的战友更令人高兴的呢？但我俩的交流方式不是什么把酒言欢，而是一起写书。可奈何我的写作速度总是跟不上我的思路，特别是我在这一年写了关于经济学、哲学的一些文稿。据说人们破解我这部最难懂的文本已经是86年后了。就在我的想法不断喷涌汇聚之时，我的眼前突然一亮，我发现了一个观察世界的全新视角，甚至能解决一个世纪性的哲学难题。那么究竟是什么难题呢？ 给90后讲讲马克思，下集你还将听到。 18世纪的时候，西方哲学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但是仍然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能不能用思想去证明事物的存在，这个问题难倒了无数哲学家。康德甚至把这种难题叫做人类理性的耻辱。这个时候马克思平地一声惊雷，哲学家先生们，你们全都错了，问题根本不是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马克思啊，马克思就是一个大胡子，在我印象 他应该是个德国人，好像是犹太民族的。 他是受到许多人的敬仰和爱戴的。 我总是听到他，见到他，却没那么了解他。有人诋毁他，尊敬他，不可能不知道他。考尔马克思，他目光如炬穿透历史，他思想如灯点亮世界。考尔马克思。 现在给90后讲讲马克思。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的青年教师何莹。我是一个爱做梦、爱哲学的东北女孩。是一个与哲学相伴了10余年的双鱼座，我有一个小目标，就是要与我的哲学且以深情共白首。中学的时候，老师会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到底什么是马克思的世界观呢？为什么他的世界观被称为新世界观呢？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马克思的新世界观。1845年，马克思全家离开了巴黎， 迁居到了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并在这里住了3年。这段时光里，马克思享受到了爱人在身边，最好的朋友就住在隔壁的日子。没错，当时恩格斯也在布鲁塞尔，他的住处紧挨着马克思一家，并且他由于积累了不少来自书商和报社的稿费，生活条件不至于太坏。这段时光里，马克思和燕妮生了一男一女两个可爱的娃娃，给家里带来了许多快乐的气氛。27岁的马克思处在哲学思考、思想创造最为旺盛的年龄，大量阅读、思考和写作。同时，他与恩格斯几乎天天晚上在一起交谈。这一年，他们合作了第二本书《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著作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真正诞生，天才的新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问世。马克思的新世界观新在哪里呢？让我们从他的一句名言谈起。 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我们知道，所谓世界观无非是某种理解世界的哲学思想，而经典意义上的哲学 philosophy 是发源于西方的，它产生于古希腊文明。自古深情留不住，从来套路得人心。那么西方哲学的基本套路是什么呢？这一切还要从古希腊文明谈起。 从古希腊发源，西方哲学的主流一直是唯心主义。 不管思想的主体是神还是人，重要的是思想始终是第一位的。 马克思又是怎么看待唯心哲学观呢？ 哲学家先生们，你们全都错了，问题根本不是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给九零后讲讲马克思正在播出，欢迎收听全部精彩内容。 我们知道，古希腊文明发源于爱琴海沿岸和星罗棋布的岛屿上，自然条件并不理想。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需要乘船往返西亚和北非地区，通过贸易往来换取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当船队开往大海的时候，生命就像海面上的叶子，随时会感受到大海波涛汹涌和来去无定。暴风雨到来时，随时会感受到死亡的威胁，而风平浪静的夜里，又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斗。因此，希腊人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既然生命周围都是剧烈无常的变化，那么什么东西才是永恒不变的？这样一来，古希腊人就形成了他们的世界观。他们把世界一分为二，一半是事物，一半是思想，而事物是思想的模仿，因而这思想是第一性的。西方哲学从古希腊到马克思，这中间经历了2000多年。这个时候，马克思平地一声惊雷： 哲学家先生们，你们全都错了，问题根本不是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就算我真的解决了用思维证明存在的难题，世界就能和平吗？人类就能解放吗？ 显然不能。 要改变世界，可是该怎么改变呢？ 马克思关注人，讨论人的活动的历史和人类社会的生产历史。 中国人能够顺利接受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 正是由于中国人讲实干重现实，因此与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内在一致的。 给九零后讲讲马克思正在播出，欢迎收听全部精彩内容。 在当时， 德国人简直把苦思冥想伸到了极致，换来的结果是连隔壁法国的社会发展都超过了自己。在当时的欧洲，德国在思想和哲学上高于法国，而法国在社会发展文明程度上高于德国。两国人对待同一件事的习惯也很不同。举例来说，如果你让一个法国人和一个德国人去实现自由，这个法国人会拿起武器走上街头，甚至会攻占巴士底狱来实现自由，而德国人呢，却戴着睡帽在书房里安静地沉思，仅仅是在脑海中翻涌着颠覆世界的自由思想。马克思认为，对于德国来说，不是想得太少，而是想得太多。 有太多从事批判工作的思想派别，彼此之间互相写文吵架，但只是流于词语和表达形式上的争辩。真正要紧的是关注社会实际的发展变化，并展开切实有效的行动方案。 所以马克思用实践的原则代替了思辨的原则，而实践就是他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基石与活的灵魂。马克思关注人，但不是像以往哲学家那样关注人的理性，他关注的是人的现实生活，关注人的劳动生产。因此马克思不屑于与哲学家为伍，他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个前提是现实的人，而人的活动首先是吃穿住行和生产活动。所以讨论人的问题，只有讨论人的活动的历史和人类社会的生产历史，那才是真正有效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新世界观。你可能会问，这有什么稀奇？道理中国人都懂呀，他心在何处？中国人能够顺利接受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很大程度上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不同于西方哲学和西方文化，并且天然地与马克思相连结。我们刚才讲到，西方文明和哲学思想发展出了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的对立，对于中国来说，他也知道有这种区分，但并不会把这两者严格对立起来。因为中国讲究道气不分，体用不二，大道不离人伦日用。按照德国思想家莱布尼茨的看法，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讲实践和实用理性的文明，因此小到家庭教育，大到治理国家，没有哪个文明比中华文明更擅长了。正是由于中国人讲实干重现实，因此与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内在一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总体来说也是非常顺畅的。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我和恩格斯一起写著的第二本书，这本书到底讲了什么？只要记住一句话，问题根本不是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以前的西方哲学总是思考如何解释世界，而我却用实践的原则代替了思辨的原则。很快我的另一篇文章《共产党宣言》又让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颤抖不已。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放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 啥意思？ 前不久有人放生了人工饲养的狐狸，结果老乡家的鸡都被偷吃了，闹得是鸡犬不宁。还有人放生巴西龟，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入侵物种之一，更有不法分子专门捕获野生动物卖给人们放生赚钱，这不是杀生又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可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